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星期一晚的一劇之本，今天呢我們就揀了一套經典的舞台劇作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是叫做孤寒鬼。在座這裡這三位呢，我想都不是孤寒鬼來的。 我是的，我孤寒鬼。 你是嗎？ 是的。 是嗎？哎呀， 中文有些人譯做吝嗇者， 吝嗇者，吝嗇鬼， 有些演員譯做 孤寒鬼。 孤寒鬼就很近期的一個譯本，因為演藝學院應該早幾年做過，當時就譯做孤寒鬼，咁就容易入口啲啊嘛，大佬，你聽到個名字你掉頭走啦，而家大部分人吝嗇鬼、吝嗇者咁樣，大佬。 因為唔係平時我哋用語嚟噶嘛，我哋唔話人好吝嗇 嘅。唔係吝嗇寫字會寫嘅，咁但係就即係佢係講一個好孤寒人。咁你聽到話孤寒鬼，你去睇一個關於一個孤寒鬼嘅故事，好似有趣過睇一個吝嗇者嘅故事咯。 即係咪一個廣東話嘅優勢咧？ 我唔知啊，呢個純粹係因為我哋生活化啲啊嘛。周街會講嘛，即係呢個可能係我哋語言嘅一部分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個語言入面冇孤寒鬼呢三個字，咁我哋都係會用吝嗇者㗎啦。只不過我哋有一個我哋日常會用嘅用語，咁睇嚟會比較即係多啲觀眾會肯買飛咯。咁你知道，即係 marketing 有陣時嘅考慮係咁樣咯。 呢個係一個法國嘅劇本嚟嘅，咁本身個法文就唔講啦嚇。咁佢係來自一個法國嘅即係喜劇作家莫里埃啊。咁咧，究竟莫里埃係邊位呢？不如我哋就聽聽個介紹先。 莫里埃生於1622年1月15日，卒於1673年2月17日，法國喜劇作家、演員，法國芭蕾舞喜劇始創人，亦都係西方文學中舉足輕重嘅喜劇作家。佢嘅創作有33部劇作同8首詩。莫里埃是法国古典主义作家的代表，但他的剧作突破了古典主义的陈规旧套，表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民主义思想。他主张作品要自然合理，强调以社会效果进行评价，对欧洲喜剧艺术的发展有深远影响。莫里埃出生于巴黎，从小酷爱戏剧，早期思想受到无神论和自由主义影响，立志以戏剧改良西风。自组剧团在巴黎演出失败之后，跟随流浪艺人到外省巡回演出并从事创作。莫里埃在1659年创作《可笑的女才子》，讽刺资产者和贵族社会的生活，触怒了贵族势力，遭到禁演。莫里埃连续编演了《丈夫学堂》和《妻子学堂》，《妻子学堂》被指责为淫秽、诋毁宗教，又遭到禁演。之后莫里埃分别在1664年和1668年写作《魏君子》和《孤寒鬼》。莫里埃为了维持剧团的开支，经常带病演出。在1673年，在演出《末病找病》最后一幕之后，莫里埃吐血倒下，当晚逝世，终年51岁。 咁啊， 兩位你哋對佢嘅印象或者對佢嘅認識有幾多咧？ 我細細個就聽過佢個名啦，因為喺學校讀書嘅時候都係一定會 come across 嘅，即係包括喺香港演藝學院讀書嘅時候，喺美國讀書嘅時候都會，即係佢都係作為咗一個可以話係喜劇嘅典範啊。因為喺即係如果我哋而家講啲法式嘅喜劇咧，即係法國嘅法式嘅喜劇咧，其中我最出名嘅編劇一定係莫里耶啊，莫里埃啊。咁喺呢個叫做16世紀末、17世紀初嘅呢啲時間咧，即係成個法國嘅即係喜劇係可以話由佢帶起咁滯嘅。咁就係、是、其實係因為咧，我又要講少藝術史啊。即係嗰個戲劇藝術咧，如果我哋講話由古希臘公元前500年啦，大約。咁公元前500年之後，好快去到羅馬啦。羅馬戲劇就基本上就等同於鬥獸場啦，即係啲人就係啲驕車淫逸嗰啲咁嘅嘢啦，俾啲咁嘅嘢你睇。去到所謂嘅 Dark Age 就係公元500年，經歷咗1000年啦，由古希臘到古羅馬，經歷咗呢1000年之後，到 Dark Age 由宗教統治之後咧，基本上宗教就係認為劇場咧就等同於驕車淫逸，所以係禁咗劇場嘅。就係1000年嘅歷史咧，係接近冇戲劇藝術噶喺西方。咁喺公元500年去到公元1500年啦，大約呢1000年咧就冇乜戲劇藝術。後來就教廷就係發覺，咦，其實唔係喎，我嚟做翻啲即係嗰啲聖經古仔嗰啲幾好嘅喎， 教化作用， 教化作用。咁就開始慢慢做翻，而去到即係如果我哋講我哋今日講呢個戲咧，就應該如果冇記錯係1668年。就首演嘅當時，咁就都係喺過咗呢個 Dark Age， 大約係80年，就係、是、開始蓬勃嘅時候。而法國嘅喜劇就係由莫里耶作為其中一個一員猛將啊，就寫咗好多好出名嘅劇本咯。 特別是他咧，雖然佢係喜劇啊，但其實咧，佢係真係喺當時咧都係得罪好多人嘅，因為佢係真係諷刺時弊啦，即係已經係即係緊扣住個社會嘅上面嘅一啲有錢嘅階層啦，咁都係講呢樣嘢，又亦都講即係女權啦，亦都係其中一樣，佢係即係寫嗰個妻子學堂啊咁樣，咁係諷刺好多當時即係有權勢嘅嗰個階層啊，咁所以令到其實宗教咧係成日都禁佢啲戲啊，嗰陣時教堂咧，咁所以。亦都，但係因為佢咁樣，所以令到佢嘅喜劇咧，係即係過咗咁多年咧，你而家睇咧，你都仲覺得係有意思嘅。 覺得完全過時啦。係 啊，係啊， 係 啊。 咁啊，我哋今日就揀嚟《孤寒鬼》啦，轉頭翻嚟咧，就同大家講下《孤寒鬼》嘅劇情先。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文、馮傑。 《鬼》是1668年的法國戲劇，由莫里埃去編劇嘅。咁我哋不如依家講下，究竟呢個孤寒鬼點孤寒法先？ 因為佢戲入邊嗰啲名咧好難讀啊，咁咧我就都唔知點算。咁咧我就會盡量即係希望大家容易記咧，我就係講下邊個個仔邊個女 好容易嘅就呢啲係。 咁你知道啲關係圖咧就容易啲理解係嘛？咁就呢個孤寒鬼咧就有一個仔一個女嘅。咁呢對仔女咧喺個戲一開始咧即係已經係有啲問題出現咗。第一樣嘢咧就係個女啦。個女咧就中意咗一個即係仆人咁樣啦，咁但係因為佢知道，哎呀我爸爸好勢利㗎，佢好貪錢㗎，你咁窮，我哋衰梗啦，搞唔掂啦咁啊。跟住呢個仆人咧就話，我一定會諗辦法㗎。如果佢知道我真正嘅身份啊，佢就一定會接受我㗎啦。仲有啊，我而家仲周圍喺度揾緊我爸爸媽媽㗎，因為咧即係沉咗船啊，我唔見咗佢哋好耐，我揾到佢就得㗎啦咁樣。咁但係呢個咁嘅女咧，亦都冇曬計啦。那邊廂咧，呢個女就遇到佢哥哥咯，即係都係孤寒鬼個仔女啦。兩個圍埋一齊傾就，咁啱嘅，你又係中意咗人啊，我又係喎咁樣。呢個仔咧就中意咗一個啱啱喺第二度搬嚟嘅一個女仔，就我唯一一個記得嘅名字就係 Mary Ann。阿 Mary Ann 咧就係話佢咧又靚啦，又聰明啦，係咪？ 人品又好啦。 係啦，人品好好啦。佢媽媽有病，佢就照顧佢啦。咁所以佢係好人嚟嘅，我好中意佢啊咁樣咯。 咁咧，但係咧，阿 Mary Ann 都有啲問題啊，就係佢窮啦，冇乜錢啦，再加埋咧，最近有啲好似話有啲官司要打，要使錢，媽媽又病咁樣，咁點搞啫？所以咧，呢個仔咧就一路都諗辦法，哎呀，我可唔可以說服爸爸攞啲錢俾我？點樣可以幫到佢啊？咁當然阿爸就一毫子都唔會俾佢啦，咁啊，同埋我想娶佢啊，咁佢就諗住係咁樣嘅，咁就兩個都知道話，咦，我哋而家要想辦法同阿爸講，我要結婚咁樣啦。咁點知咧，去到咧，爸爸走出嚟啦，孤寒鬼走出嚟啦，一嚟到咧就係呢個孤寒鬼已經係話個仔啦，喂，你成日使曬啲錢啊，你唔好周圍同人哋講你好有錢啊，一陣俾人打劫點算啊？你著嗰啲靚衫咁樣，著咁多靚衫俾人知道你有錢咁死咁樣。跟住佢話唔係啊，我啲錢啊，我係去賭場贏翻嚟㗎，我唔係攞咗你啲錢，我冇偷到你的錢，因為成日都覺得自己啲仔啊，所有工人都係偷你的錢咁樣。咁到最後咧，就係當呢對仔女都話有嘢想同爸爸講，爸爸就話：咦，我都有嘢想同你講啊，就係關於結婚啊咁。跟住佢哋兩個當然就滿心歡喜啦，諗住喺度講啦。咁首先咧，呢個阿爸爸咧就話：我想同你介紹有一個人，唔知你識唔識啊？啱啱搬嚟冇耐，就叫 Mary Ann 咁啊。你覺得佢人品點啊？咁啊，個仔就讚不絕口啦，又靚女，人品又好，又聰明咁啦。所以到最後，爸爸就話：既然佢咁好，我決定娶佢。咁就大件事啦。即係你諗下，有一個靚女，而家我爸同我仔要爭。咁但係個仔就當然就都唔好意思講話，喂，我就係諗住娶 佢。睇中佢先㗎嘛。 阿爸六啊幾歲係咪啊？嗰、那個妙齡少女啊廿零歲，咁同個仔就最匹配㗎嘛，應該咁樣。而且個仔同嗰個女仔亦都係情投意合嘅。咁呢、這個仔同個女聽到咁樣嘅事件之後就死啦，點算？ 仲要佢個女都安排咗一棟婚事俾佢個女嘅。 咁跟住呢個阿仔咧，即係聽完之後就已經係撲咗出去啦。即係我唔知佢出去聽到話阿爸要結婚，佢走咗出去嘔定係乜鬼嘢啦。咁就剩翻個女喺度，個女又講啊，佢都有啲諗法，但係佢都未及講嘅時候咧，爸爸又同佢講啦，就係、是、我都同你諗到一頭親事啦，好嘢嚟㗎，我揾到有個即係你當係金山阿伯咁樣，又係五六十。十岁好有钱噶、啊，咁啊最紧要系咩啊？佢娶你，同埋佢唔收任何嫁妆啊，咁样哇，咁啊呢个阿女听到有冇搞错啊？即系你到最后俾我嫁俾嗰个人，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好有钱，同埋佢唔收嫁妆，咁点掂啊？咁样咁佢哋两个正喺度争执紧， 仲要系今晚就系嚟结婚， 今晚就嚟娶你噶啦，咁样好急噶，咁啊呢个阿女当然就好唔开心啦。咁点知咧就系咁啱遇着咧佢嘅情郎，即系嗰个工人咧就喺附近行过呢个阿爸咧又唔知做乜鬼喎。那個阿爸就話：，嗱咁啱啊，邊個行過啦？你叫佢埋嚟評一評你。嗱，如果佢都贊成我嘅諗法嘅話，咁你都冇嘢好講啦，係嘛？咁呢個阿女聽完之後，梗係贊成啦，因為嗰個就係自己嘅情郎嚟噶嘛，咁就叫佢埋嚟啦。 當然個阿爸唔知道啦。 啊，那個阿爸就唔知道啦，咁啊，咁阿爸就問佢啦：，嗱，而家咁，我就叫個女嫁俾嗰個有錢人，啱唔啱先？咁樣。咁初咧呢個情郎咧就都係覺得喂冇理由嘅，你都冇理由逼自己個女點點點嘅。但係呢個阿爸就不停咁強調唔使俾嫁妝喎、哦，唔使俾嫁妝喎、哦。咁到最後咧呢一個情郎咧竟然咧有少少表面上好似屈服咗咁樣啊。咁呢個女就當然係喂有冇搞錯啊？你點會咁㗎？咁個老豆咧唔知又驚人哋偷錢定係聽到狗吠咧走咗出去啦咁樣。個劇本其實幾多呢咁樣嘅嘢嘅，即係夾硬要調走個人咁啦。咁跟住個女就猛咁捉住個情郎就話：你有冇搞錯？你點會咁樣㗎？你梗係同佢講話死人都唔肯啦，因為我頭先應承咗你講咩我都會做㗎嘛。咁呢個情郎咧就同我唔係，我哋假意順從佢，我哋總有辦法咧可以搞得掂嘅呢件事。卒之又係講啦，只要佢知道我個真正身份，我哋就 係。唔係，其實佢都係即係走去佢老豆身邊咧。希望博取佢嘅信任 啦，系因为佢啊，因为佢哋一开始就已经话要想办法令到个孤寒鬼咧就信任佢、中意佢，咁所以佢真系都有少少令到个孤寒鬼中意咗佢嘅。咁如是者到最后咧就系话，咁啊，以后我个女咧就交俾你，就看住佢，你要管教佢多啲啦。你咁醒咧，睇下佢成日都咁曳咁样，咁就完咗叫做第一幕啦，咁样。咁事情發展落去咧，就越嚟越複雜啦，可以話，因為咧呢個阿仔咧就諗住幫阿 Mary Ann 啊嘛，咁佢就揾人借錢啊，希望借到啲錢就幫到阿 Mary Ann 啦。咁啊借錢咧就中間有啲代理人咧就係、是、幫人借錢嘅，真係估唔到喺嗰個時段又係專係揾高利貸。咁但係呢個高利貸咧條件相當苛刻嘅，就係、是、利息咧就係25厘，係嘛？係咪叫20厘？即係1/4，係嘛？仲有問佢借15法郎啊，應該問佢借15法郎，佢就話我只會俾12000你。9/13嗰啲 friend 嚟㗎，就話其餘剩返嗰3000呢我就會俾一啲貨物你，咁你賣到佢呢，咁 咁你咪有錢咯，買唔到換模具喎，咁樣 已經係打咗折㗎啦。嗰啲貨物其實係值好多錢嘅，佢而家係只係當三千俾你㗎啦。 咁呢一個咁樣嘅阿仔咧，聽到之後就當然都係有冇搞錯，咁但係冇辦法，因為佢為咗心愛嘅人，佢都唉諗住要做啦。點知喺呢個時候咧，佢同個細妹仲喺度傾緊偈嘅時候，突然間咧呢個中間人咧就同嗰個高利貸走出嚟，原來就係佢老豆，即係佢老豆就係做呢咁嘢。咁係啦，咁呢、這個阿仔終於就同呢個老豆見面，原來就係個老豆放貴禮俾個仔。咁跟住就嗰啲中間人啊，嗰、那個仆人啊，嗰啲全部走曬咧，佢兩個就喺度對質啦，就話你有冇搞錯啊？你大逆不道，你咁大個人，你借咁多錢，你搞乜鬼啊？個仔就鬧咯，你有冇搞錯？你大逆不道啊！你搞啲咁嘅嘢，你知唔知會害死人嘅？咁樣兩個仔喺度鬧交啦，真係為咗借嗰啲高利貸啦。但係呢個事件咧，真係輾轉都沒完沒了嘅，就係咩咧？就係佢哋輾轉咧，就係因為嗱夜啲應該嗰個金山阿伯啊會嚟㗎啦嘛。咁啊呢個阿伯就諗住要搞一個盛大嘅宴會。咁呢個所謂嘅盛大宴會就叫曬啲工人出嚟啦。咁啲工人就係同埋嗰個廚師咧，其實就同個馬夫係同一個人嚟。如果劇本嘢都寫到明咧，佢就話：喂，你而家同廚師講嘢，定係同個馬夫講嘢先？如果你同個廚師講嘢，我要換翻套衫喎。咁佢會換翻套衫先出嚟同你講嘢咁樣。咁啊，同個廚師講話，我要個盛大嘅晚會咁樣啦。卒之個廚師同佢講：哦，盛大晚會你就要買乜啦、啊，買乜啦、啊，買乜啦、啊，買乜啦咁樣。但係咧，到最後老闆嘅呢個孤寒鬼嗰個吩咐咧，都依然係總之盡量平，都依然係要盛大咁樣啦。跟住話：哦，我要出去佢成日係馬。咁我要騎個馬車出去，但係嗰兩隻馬已經瘦到，因為冇嘢食啊，所以行都行唔到咯。咁點算啊？咁樣咁即係你見到佢嗰個所謂嘅孤寒咧，係去到一個極致啊。咁到最後咧就係話，哎呀，我哋請咗 Mary Ann 嚟啊，即係請阿 Mary Ann 嚟啦。原本諗住就係招呼佢噶嘛，咁啊招呼佢啊，連茶水都冇啦。當然係咪？有啲傾人偈，然之後話帶佢出去玩啦，大家啲馬啊就嚟瘦到死啦，嗰個馬車又出唔到去啦。咁但係因為 Mary Ann 嚟到咧，就遇著個仔啦。咁阿爸就唔知道，原來咧佢哋就真係識㗎嘛。咁呢個阿爸就猛咁介紹俾個仔知，就係話呢個就係阿 Mary Ann 啊，你話佢係咪好好啊？點點點啊咁樣。咁呢個仔咧就猛話啊幾好嘅 ，OK 嘅咁樣。但係就言語之間咧就不停咁樣咧就其實都喺度讚緊阿 Mary Ann， 因為其實佢兩個識㗎嘛，就喺嗰啲咁樣嘅有骨嘅對話下面咧，就其實見到佢哋兩個都已經係有一啲嘅交流喺度。咁但係阿爸就唔知啊。但係輾轉咧呢、這個阿爸咧。就開始發覺唔對路，因為咧佢留低阿 Mary Ann 同個仔喺度傾偈咧，到最後佢就應該係睄到個仔咧，就臨走就錫阿 Mary Ann 隻手啊，佢就覺得唔對路，咁佢就開始試探個仔啦，就問佢：喂，其實你覺得 Mary Ann 點啊？咁啊，佢話 OK 啦，普通啦咁啊。到最後就話唔係啊，其實我諗咧，我係想將佢許配俾你噶。咁呢個仔就突然間話風一轉， 但 係 你咁勉強就唔好啦，我老豆。 你咁勉強就唔好啦咁啊。但係佢到最後唔係我 OK 我梗得我噶咁樣嗰啲啦。但係到最後呢個阿爸先知道，哦，根本就唔係嘅，根本就係有路嘅，點點點咁啦。即係你見到最後咧，其實最主要嗰個瓜葛咧就係第一就係錢啦，第二就係有一啲咁樣嘅感情瓜葛。而到最後咧就係出咗事咧，就係咩咧？就係呢個仔啊同個女啊，全部即係基本上都係想偷走啦。喺呢個時候咧，就嗰個工人啊，因為之前咧其實呢個孤寒鬼咧曾經有一場咧，就係啲人咁啱走曬嘅時候，佢自己喺度自言自語就話：死啦！我嗰一萬個金幣咧，我收埋咗喺個花園度咧，唔知會唔會俾人知道會俾人偷咗先咧？佢好擔心，所有都鎖起曬咁樣噶嘛。但係就唔知點解某啲就收埋咗喺個花園度啦。咁就一路以為自己 係啦， 以為啲仔女聽到咧，啲仔女又聽唔到嘅，點知到最後咧嗰一萬個金幣咧就俾個仔個隨從。就發現咗，就嗱嗱臨就揾自己個老細，因為佢老細其實個仔唔係個孤魂鬼嘛，就喂撇啦咁，跟住就攞住嗰一萬個金幣就嗱臨走咗啦，咁就死啦，孤魂鬼就發現自己唔見咗啲錢。咁點知呢？因為呢其實嗰個廚師呢，一路嗰個又係馬夫又係廚師嗰個呢，就同嗰個工人啊，即係個女嗰個情郎呢，就之前就曾經有啲爭執㗎。咁所以呢，一聽到話唔見咗錢呢，呢一個咁嘅馬夫呢就即刻老屈佢，就話哦，係嗰個人啊，我見到佢攞住個箱走咗去啊咁樣。但係佢又講唔出嗰個箱係咩樣啊，幾大啊，乜都唔知咁樣。咁就叫差人嚟。咁差人嚟到呢就喂係唔係真㗎咁樣。咁就預示者件事就係咁樣，就嚟到一個不可收拾嘅局面。點知呢呢、這個金山阿伯終於出現啦。金山阿伯出現咗呢，開始啲謎團呢就逐漸解開啦。因為呢一、這個而家俾人老屈偷咗啲錢嘅嗰個情郎呢入到嚟呢，佢就係話我冇偷到啲錢喎，唔係我啊，仲有啊，如果啊你哋知道我嘅身世啊，你哋就驚啦，我點會偷到啲錢啊。咁呢個金山阿伯就話吓、啊、你喺邊度嚟㗎？哦，我喺意大利嚟嘅，我喺邊度嚟嘅。呢、這個金山阿伯就話 冇理由喎，意大利我好熟嘅喎，嗰頭你快啲話俾我聽，你嘅姓甚名誰係邊家人嘅咁啊？咁啊就話我阿爸係邊個邊個，你哋冇理由唔識啊！你快啲去查下，就知道我阿爸係邊個啊！咁呢個金三阿伯講話就話：喂，唔係喎，聽講佢十幾年前死咗嘅咯喎，嗰個人你點會係佢個仔啊？佢話係啊，就係因為海難咧，我就咧十幾年前咧就俾一個西班牙嘅船即係船長咧就救起咗，咁所以我冇死到，但係我而家都未揾到我阿爸阿媽，佢哋應該未死，佢深信佢未死嘅。點知喺呢個時候啊 ，Mary Ann 又聽到。你咪就係我阿哥咁啊！阿 Man 走出嚟，我就係你阿妹啦！我哋失散咗十幾年，原來係兩兄妹嚟嘅。咁即係話咧，嗰個 Mary Ann 嗰個病危嗰個阿媽咧，其實就佢阿媽。呢個時候都未夠絕，就係咧阿金山阿伯就係、是、其實我就係你阿爸啦。卒之佢哋四個竟然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一家團聚，同埋我哋知道咧，原來金山阿伯咧根本就冇諗過一定要娶到嗰個女嘅，咁先至和盤托出成件事，同埋原來。所有人咧係咁樣情況嘅，到最後咧就竟然最大件事嗰件事係咩事咧？就係嗰個警察啦，就話：喂，我就走嚟抄低曬個案情啦，咁而家我供啊開咗啦，咁邊個出糧俾我先？咁啊冇人肯出糧喎。到最後咧就係呢個金三阿伯，因為佢其實係好有錢嘛，佢改咗個名之後咧，其實就一路都繼續就發展啦。佢就真係好有錢嘅，所以佢到最後咧就係、是、第一。要攞出嚟嘅錢，攞曬出嚟，就連嗰個警察要嗰啲咁樣嘅少少嘅貼士啦，都俾埋。到最後就終於撮合咗自己嘅仔女，同埋呢個孤寒鬼嗰對仔女就結咗婚。咁就卒之呢個孤寒鬼咧，亦都冇再追究件事啦。 因為佢就 因為佢收咗錢， 佢掛住揾翻個箱啦。因為仔話咧，你俾我哋結婚，我就俾翻咗錢你啊。係 啦，咁佢就可以攞翻箱錢，同埋咧就金山阿伯就幫佢解決咗嗰個警察。咁就所謂嘅大團圓結局就係咁樣完成咗啦。 呢一份係劇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我哋嘅孤寒鬼啦，咁啊啱啱咧讲完咗孤寒鬼之后咧，其实我喺睇个剧本嘅时候咧，我系第一时间谂起咧 边个？ 我谂起威尼斯商人入面咧嗰个高利贷阿 Shylock， 阿 Shylock 吓， 好似有啲相似嘅感觉，同埋个剧情又讲到啊，佢啲仔女啊又想揾啲佢哋嘅如意郎君咁样，咁佢嫁出去啦，咁佢。又唔肯啊，因為人哋窮啊，咁樣咁啊，好似有啲相似啊，同埋即係都係啲高利貸啊，都係一啲孤寒咁樣嘅角色啊。我睇落咧就有咁樣嘅感覺。 其實咧，你如果講話即係講啲劇本講嘅主題啊、命題啊，其實都同當時嘅民生嘅背景啊好有關係。即係你睇下而家香港啲最出名嗰啲劇本，即係我哋暫時講嚟講去都係講 cancer 啊、莊文涵啊、教授、野豬，即係所有戲都係同我哋嘅民生係有關嘅。咁你如果睇翻當時嗰個世界究竟係乜嘢世界，或者係嗰啲人係點樣生活，你就會即係會大約會容易明白一啲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我都講過一個即係少少嘅 trend 嘅。其實嗰個 trend 就係嗰啲所謂嘅主角越嚟越平民化。即係以前就一定係皇后將相啊、有錢人啊咁樣嘅，咁但係慢慢就開始越嚟越平民化，而喺十五世紀打後去到好近代係十九世紀啊，都好多時都仲係呢啲嘅，即係講啲達官貴人，我哋好少接觸嘅人物啊，令到嗰樣嘢，甚至講神仙啦、啊，係咪呢啲好典型啦、啊、咁但係嗰個年代的而且確係好多呢啲咁樣嘅，就係、是、講有錢人啊，講即係呢啲得唔到嘅愛情啊。 講到而家都仲係呢啲喎。 唔係咁梗係啦，咁梗係啦， 都仲係呢啲。 因為呢啲題材之所以榮幸，係對於大部分人嚟講，呢啲嘢係有少少遙不可及噶。對於大部分人嚟講啊。即係所以呢啲嘢咪就係本身已經有戲劇元素咯，因為哦，我入去係睇佢街邊賣菜噶，你一聽到你都可能自己會卻步啦。但係你如果講話個街邊賣菜嗰個人，佢唔知點解賣埋啲菜，佢 被迫殺人喎，咁你都有個戲劇元素嘛？但係因為一開始佢同你講話，哇講神仙啊，咁你已經有一啲可以話戲劇元素喺度，因為我哋會吸引嘛，我哋會想知嘛，咁我諗呢個係最主要嘅。 系，但我又谂下，反而调翻转就系佢讲紧嗰样嘢啊，即系譬如对放高利贷啊呢啲咁嘅嘢，其实系因为佢系源于一啲人性嘅贪婪啊，即系对于其实呢个戏都好明显啊，即系讲紧钱嗰样嘢点样影响呢个孤寒财主啦。咁孤寒人其实我哋都见好多啦，就算系即系 Charles Dickens 嘅Christmas Carol 亦都当中有一个。咁其实呢类嘅人物咧，即系我谂系喺个戏剧史上面或者文学史上面都有阵时都会出现嘅，即系佢系好戏剧性啊嘛。即係可以帶到俾你好多嘢咁樣，亦都係你會見到，就算我哋而家都有呢啲咁嘅人噶嘛，即係你都會想嘲笑佢哋噶嘛。咁其實莫里哀咧，佢曾經講過，佢話即係你對於一啲咁樣嘅你睇唔起嘅呢啲人啊，你好憎嘅人，即係你鬧佢咧，反而其實咧有陣時係佢哋都未必，佢可能覺得不痛不癢，但係咧你去嘲笑佢咧，你令到人哋係笑佢咧，其實反而係令到佢係更加難受啊。咁所以佢咧就會選擇係用呢一種咁樣嘅喜劇手法，即係諷刺嘅手法啦。是去諷刺呢一啲人啦，咁樣咁啊，我覺得觀眾中意睇就係因為佢哋可能喺佢日常生活裏面都會受到呢啲人嘅壓迫啊，或者係點，所以你透過呢啲戲劇去睇嘅時候咧，即係喺戲裏面又可以即係自然會有啲主角係去抵制呢啲咁嘅人噶嘛，咁你亦都可以抒發咗自己嗰種不滿啊咁樣。 同埋，如果你話真係將呢一個劇本，呢、這個孤寒鬼呢個劇本同威尼斯商人擺埋一齊咧，你會發現威尼斯商人嗰啲全部都係有錢人嚟噶。 嗯， 但係咧，呢、這、一個孤寒鬼呢個劇本入邊咧，其實有好多即係佢被逼也好點都好啦，佢係低下階層嚟嘅，佢係俾人蝦嘅，或者係佢因為冇錢，佢俾人睇唔起嘅咁樣。即係嗰個命題個重點係個側重有啲唔同嘅，我都覺得。 嗯，咁今次呢個戲嘅編排咧，我哋覺得喂好即係喜劇嚟噶嘛呢一個，咁到最後都叫做大團圓結局啦。咁但係成個即係故事嘅發展，去到最後我哋發現原來即係嗰啲仔女嘅關係原來係咁樣嘅，會唔會我哋今日嘅角度又會覺得？會唔會咁巧啊？咁樣即係呢一個。 因為你本身係喜劇啦，同埋咧，其實係莫里哀佢當時咧，因為佢自己細個嘅時候都係睇好多啲意大利嗰啲鬧劇啊、花式，咁所以佢好受嗰個影響。咁如果你係做呢一類嘅戲咧，其實巧合就唔係即係係正常嘅喎，因為好多喜劇嘅時候，你都係因為啲錯摸啊嗰樣嘢係令到嗰個喜劇嘅嗰樣嘢係出現咗即係會搞笑嗰樣嘢啦。咁個情景啊咁樣都係因為呢啲巧合嘅咁。所以我又覺得係 OK 嘅喎。 唔係，我覺得係真係時代問題嚟嘅。 嗯， 我真係認真地覺得，因為就算而家咧，你就咁做一套，你唔好講話莫里哀啊，你做一套莎士比亞，就當係唔知十二夜啊、威尼斯商人嗰啲，你都好難做得很好噶。個原因係攞住一樣嘢喺個時代性上面咧，有某啲嘢真係難做嘅。即係比如莎士比亞嗰啲劇本咧，好多男扮女，女扮男啊，仲要係我哋都講過啦，喺我哋節目度，仲要係啊，佢扮咗女仔就唔認得佢嘅咯，扮咗男仔又唔認得佢嘅咯，嗰啲即係喺而家係即係好少人會寫啲咁嘅劇本咯。有上一次有人真係咁樣扮人，然之後我哋又信嘅一套叫 Face Off， 一套叫 Mission Impossible， 係 高科技嘢嚟嘅。咁人哋真係做荷里活特技啊嘛。即係而家我哋寫舞台劇就唔會有人寫呢啲嘢咯。我估，因為我哋知道嗰件事太難處理啦，因為將件事係童話化咗咁處理嘅，即 係 我哋會信。而當時咧，大家去到劇場入邊睇戲咧，我諗同而家 個 基本一樣嘅，基本一樣嘅。大家去到咧，第一樣嘢都係求娛樂嘅。其實認真嚟講，即係嗱，娛樂唔係一定好笑啊， 係 你睇完之後，你有某啲得著都係娛樂嚟㗎咁樣。而當時嗰個娛樂同我哋而家嘅娛樂，同埋大家入劇院嗰個狀況會好唔同。以前咧，大部分人咧係真係茶餘飯後冇嘢做，最好嘅消遣就走去劇院度睇下啲人搞笑。我哋而家真係衰啲講，你如果話突然間做套唔知咩莎士比亞經典名作，你無啦啦揾個後生仔，佢根本唔會隨便入去，一定係學校逼佢或者係屋企逼佢嘅，多數都係啊。我話埋俾你知，我自己作為一個戲劇教育嘅工作者，我都遇唔少呢咁嘅情況，即係只不過我哋 而家唔同嘅。而家你就算入去睇，係因為佢係經典，所以你會入去都有咁樣可能。但係你反而又話，如果你而家另外求其寫一套嘢係嗰個嘅咩類型嘅咧，就真係可能唔係好掂。 所以即係 為呢個咁樣嘅時代問題咧，再加埋嗰陣時嗰啲劇本咧，全部都係咁上下咧，大家唔覺得有啲咩問題㗎？只不過係過咗一段長嘅時間，啲人求變咧，嗰啲嚟嚟去去都係咁嘅嘢咧，就會開始俾人推翻啦。就好似我哋而家香港啲電視台咁。 因為就算其實你如果睇翻七十年代嗰啲香港嘅電影嘅喜劇啦，即係最佳拍檔嗰啲，其實都係好多呢啲咁樣嘅類似嘅咁嘅橋段㗎。咁我記得咧，其實。我諗早都好多年下，我都曾經做過一個業餘劇團係改編呢一個戲嘅，咁佢就用咗一個粵語片嘅嗰個模式去做嘅，咁樣都 OK 嘅，即係粵語片模式，你都會諗到係呢啲係類似呢樣 嘢。當時有興嗰排㗎嘛，因為 係啊係係，但我覺得我今次睇呢個劇本咧，即係就咁睇劇本，我都會覺得有啲地方係幾好笑，我都會笑出嚟嘅喎。咁我覺得佢係有所以佢經典之所以經典係佢有一啲嘢，我覺得仍然係。work 嘅仍然， 同埋如果你咁樣睇咧，即係你攞翻個劇本睇，或者我哋頭先有講到某一啲嘢咧，譬如話個老細叫個廚師出嚟，個廚師係個馬夫啊嗰啲咧，其實佢有一啲咧係真係受意大利即型喜劇啊嗰啲老細財主同啲工人嗰啲關係啊嗰啲或者嗰種玩法，即係佢點解會走出嚟？喂，你而家同緊邊個講嘢先？哦，你同嗰個廚師講嘢，等等我換翻套衫先。好啦，我而家係廚師啦，你講得啦咁樣，即係呢啲咁樣嘅喜劇咧。是即你見到是很受那些影響的，其實整個源流在西方的戲劇裡面，你見到那個年代其實很多戲都有這樣的狀況。所以剛才阿傑第一條問題問話，咦，在個推進上或者個故事的結構的陳述上面，即是我們現在是不是有一些會覺得是不是過時還是怎樣？某程度上我同意的，是的，只不過它裡面所描述的那些人性的問題呢就沒有改變的。所以為什麼現在就算我們再做呢，即是我們是要找一個好的表演模式去呈現翻呢樣嘢，令到現代嘅觀眾接受到或者接收到呢一個咁樣嘅古仔，因為古仔好可能即係譬如話用粵語長片嘅模式去做，頭先講嘅話，因為我哋覺得嗰啲人唔係我哋自己啊嘛，其實戲劇有陣時就係做一樣咁嘅嘢，就係令到我哋覺得。台上面做緊啲唔係我嚟嘅，唔關我事嘅。跟住笑完之後咧，啲人就開始喺度諗，喂，其實我都有啲呢啲嘅喎，咁樣即係令到啲觀眾可以坐後一步 ，distance 咗咁樣去批判件事，然之後先至有一個自我即係反省嘅一個咁樣嘅機會。所以呢啲咁嘅劇本而家真係都係嗰句，就係要揾一個模式。去交代翻、呈現翻俾啲觀眾睇，佢嘅內涵係冇過到時咯。 同埋咧，一開始即係個劇本嘅一開始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幾特別嘅，因為一開始咧唔係個孤寒鬼出場先嘅嘛。一開始頭先阿初咁講，係個佢個女同埋佢情郎，佢情郎一齊講。咁喺佢哋嘅言語之間咧，就喺度講緊個爸爸有幾咁嘅性格係點樣啦，幾咁貪心啊，幾咁孤寒啊。跟住轉個頭，個女就遇見個哥哥啦。咁哥哥就喺度講。啊，个爸爸点点点啊，个爸爸点点点啊，咁我哋就已经有一个印象，或者系已经喺度期待紧，究竟嗰个爸爸究竟系一个点样嘅性格嘅角色？我觉得呢一个嘅方法去点样俾观众去认识爸爸呢个角色，我又几中意。 其实系典型， 系啊，呢、這个好典型，系啊，呢、這个就 系我哋都讲过一万次，即系两个工人喺度讲话，主人就快翻噶啦，老细一翻嚟啊，点点点啦，佢同隔篱屋又点点点，呢、這个好典型啊。但系莫里哀呢个剧本劲系劲在，佢将一开始呢个陈述已经摆咗入去个故事个主要事件度。个主要事件系咩啊？就系佢个女同个仔。都要結婚，而家係同個阿爸有關，個阿爸就安排咗另一單嘢俾佢。去到嗱，因為嗰啲我哋叫 French scene 啊，即係特別係法國嘅戲咧，就係興嘅就係每有人物出入就係一場戲嚟嘅。咁所以每一個 act 有十幾場先嘅，但係一場先可以係一句對白嚟嘅啫。有陣時係會有咁嘅情況。咁你見到頭兩場戲，去到第三場個爸爸出咧。個主要事件已經起曬啦，咁我哋就已經睇個主要事件，只不過係後面嗰啲係點樣再發展落去啫。你見到如果喺個所謂起承轉合，而家個戲咧，佢用三場戲起曬成件事，然之後交代咗個人物最主要個問題喺邊度？個問題就係個老豆好孤寒，然之後咧再加埋佢就將個女許配咗俾個有錢人，就自己就中意咗個仔嗰個中意嗰個女仔咁樣，即係一個咁樣嘅事件喺三場入邊就已經起曬出嚟噶啦。 同埋佢即係喜劇好多時候我哋就係講你做得好咧，就係要將嗰樣嘢推到好盡。其實我即係收周星馳啲戲好多時都係咁啦，佢好睇。其實呢個戲咧，佢其實都係用緊呢樣嘢嘅，即係你見佢佢話放高利貸啦，即係佢懟一紮嗰啲物件出嚟係當係價值。佢真係數嘅時候咧，真係數到唔上下，你都真係覺得幾搞笑，因為佢真係推到好盡咧。然之後佢仲要好細心咁樣咧，係佢喺跟住嗰場咧，佢有個工人，佢仲話。 咦，我哋屋企咧從來未見過嗰扎嘢喎，佢一定係有個貨倉係收埋咗。即係你見到佢雖然係有起嘅，但係佢都有諗過呢一樣嘢會俾人哋話喎，所以佢咧即係都會講埋俾你聽，佢係有諗過嘅，即係咁樣。咁所以你會見到佢係好搞笑，之餘佢係其實係一個細心嘅編劇嚟嘅， 細心絕對細心嘅。 即係尤其是係寫孤寒鬼呢一個嘅方式嘅時候，嗱我哋又話呢個戲個名啊叫孤寒鬼啦，咁個最重要或者大家最記得嗰、那個。角色又是阿孤寒鬼，但是我們又可不可以說那個主角是阿孤寒鬼？ 我不知道，你說吧，不如 這個究竟是個仔啊，個女啊，還是個孤寒鬼，還是個仆人呢？即是可不可以都可以這樣說？ 其實如果你說，即是我們作為劇本分析，或者是作為一個導演拿著個劇本，你說誰是主角呢？其實你有很多個答法都對的。 嗯， 咁但係即係如果你問摩利耶最想寫乜嘢，咁佢一定係最想寫個孤寒鬼嘅，所有事件都係衝著佢而嚟嘅啫嘛。咁但係我哋可以考慮一樣嘢得意嘅就係咩呢？就係我哋成日講一個主角主要事件起承轉合，咁究竟呢個所謂嘅主角佢嗰個起承轉合係點呢？佢嗰個起承轉合呢就係佢一開始鍾意咗個女仔，又想許配個女俾人，咁就希望可以得到個巨款，然之後呢就又唔使俾嫁妝，咁就發啦。然之後呢就自己可以繼續守住自己啲錢，就唔好嘥咗佢。咁佢到最後呢，即係嗰個所謂起承轉合呢，就佢搞咗一大餐之後呢，佢係即係可以話係乜嘢都得唔到嘅，只不過佢都冇失去任何嘢。咁呢一個就令到佢有一個可以話係喜劇收場，但係你調翻轉頭睇呢個就係呢個角色個悲哀咯。咁究竟摩利耶喺通過一個咁樣嘅劇本，佢想我哋睇到啲咩呢？咁呢個我就唔解話啦，我覺得冇乜意思嘅。個戲就係講一個咁嘅人物，佢想做呢咁嘅嘢，到最後佢得到得唔到？點解佢會得到？點解佢會得唔到？而呢樣嘢對我哋嘅教訓係咩咯？咁呢個我認為，即係喺摩利耶嘅角度，佢寫呢樣嘢想呈現一個咁嘅角色咧，咁佢就已經用一個好有趣嘅喜劇手法，令到我哋即係了解咗一個咁嘅人，因為佢入邊其實好多細節去描述呢個人物啊，即係譬如只馬太瘦行都行唔到啊，即係走去打個馬蹄鐵都唔肯俾錢啊。 佢話請客咧，即係佢話啲叫啲工人咧，你斟酒唔好係咁斟俾人哋，要起碼人哋問咗你兩次，你先至好斟俾人。 即係佢用啲咁樣嘅嘢去描述呢個角色出嚟。 即係其實佢係諷刺呢類人，即係你咁有錢，但係仲要咁孤寒嘅，然之後仲要係仲要放高利貴你去咁樣去，即係 咁貴嘅貴你。 他是文字又是影像，他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他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他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啱啱咧喺咪後咧，咁阿初咧就講一樣嘢，就叫做阿 Sir。咁咧嗱，我呢啲就唔係好熟戲劇啦，唔係好熟劇本啦，咁我又唔知佢講咩叫阿 Sir。咁啊，阿六姑、阿初，不如你哋同我哋呢啲普羅嘅聽眾講下，係咪都係呢個戲或者係比較特別嘅一樣嘢咧？ 即係唔可以話比較特別嘅，因為喺嗰個年代其實好多嘅，因為莎士比亞嘅戲都耐唔耐有嘅，特別係喜劇， 即係咩？ 悲劇少啲嘅阿 Sir。ASIDE 悲劇都有㗎， 悲劇都有少啲嘅，喜劇多好多嘅。咁就係咩呢？就係、是、簡單嚟講，就係佢突然間拎出嚟，可能向觀眾講，或者係自己偷偷地講一句，即係嗰啲你成日喺啲戲入面見到呢，就有個人講一句，然之後第二個人問佢嚇、啊、你講咩啊？哦冇啊，我冇講嘢啊。嗰啲咧，即係而家你哋都會喺有陣時喺電視度見到，電影我就好耐都冇見過啦。電視有陣時會見到嘅， 當有其他人嘅時候就少啲。如果自己一個人都會講下嘢咧，都有嘅時候 少啊，而家都好少啦，而家好少啦。但係以嗰個年代嘅即全部都係舞台劇嘅，本來冇電影啦，係咪？咁就都多嘅。有好幾個原因嘅。第一就係當時咧，即係如果我哋講話現代嘅表演藝術咧，就由史坦尼斯拉夫斯基開始啦。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就大約係叫做二十世紀啦，即係1900年咁上下嘅一個人物啦。喺佢 出現之前或者佢嘅理論出現之前咧、嗯，其實大部分嘅表演藝術咧，同我哋而家睇嘅戲咧好唔同噶、嗯。即係你諗下莎士比亞年代或者莫里耶嘅年代，係啲人係嚼住花生嗌住膠咁樣睇戲。 即係等於我哋睇粵劇啊，或者 有少少啦，有少少啦。咁而家都唔係噶啦，而家都少人咁樣睇粵劇噶啦。我唔知道你喺邊度睇粵劇啊，六姑啊。 我好期待即係可以食嘢嗰啲，其實好好噶，真係。 可以食嘢 OK， 好多劇場都仲可以食嘢。但係就嗰、那個年代咧，就係、是、其實嗰、那個嗰、那個戲嗰個做法咧，就相對地抽離啲嘅。籠統嚟講，相對地抽離啲。咩叫抽離啲咧？即係佢會突然間會抽離翻，真係同啲觀眾傾偈啊！突然間會同啲觀眾有少少交流啊，咁樣。咁當然就去到好後期就呢、這個布萊希特就攞咗呢樣嘢抽出嚟、嗯、就專登再去講啦。但喺嗰個年代嚟講咧，呢、這個可以話係一個風格嚟嘅。咁但係點解我突然間提起呢樣嘢咧？就係而家因為我有陣時見到啲坊間嘅，即係唔好講業餘唔業餘啦嘅編劇寫嘅時候咧，有陣時都仲會覺得啊，舞台劇就係有呢啲噶啦，就會咁樣噶啦，就會無啦啦同觀眾講嘢噶啦。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少少大家混淆咗。因為呢一個其實係一個手法嚟嘅，牽涉到係成個係一個整體嘅藝術取向，而當時嘅表演模式啊係多呢啲嘢嘅，又或者你話喂無啦啦佢做乜自己喺度講嘢啫？喂莎士比亞都有啦 ，To be or not to be， 即係無啦啦有一段我哋叫即係 monologue 或者一段咁樣嘅獨白，一段咁嘅獨白咧，即係唔係話唔可以寫啊，但係你真係。你如果成個戲嗰個風格唔係呢樣嘢，你真係要好小心咯。 你要成個風格都係嗰樣嘢， 係啦， 就可以用。 係一個風格嚟嘅。咁我哋今集就冇好多時間好詳細咁分析呢樣嘢係乜嘢。但係如果大家對戲劇研究或者對劇本研究，你想深入啲了解嘅話，你可以睇下呢一類劇本嗰個年代真係15到18世紀嘅呢一啲咁樣嘅西方戲劇咧，入邊幾多呢啲咁嘅嘢嘅？佢係成個表演模式點樣執行呢樣嘢出嚟，而如果而家我哋喺台面度隨便寫一段 monologue， 有個人坐喺度講嘢咧，係一件好難寫嘅嘢嚟噶。因為我哋成個風格，我哋成個表演模式唔習慣咁樣做啊，我哋要開始考慮成個表演模式咁樣去做。呢一個對編劇嚟講咧，係另外一個考驗嚟噶。因為唔係一個純粹嘅我要寫一個故仔，而係成個表演模式點樣呈現。而當時由於呢一個咧係一個可以話係習慣約定俗成咗。大家都習慣咗去睇戲，耐唔耐個演員就會擰出嚟同我哋講嘢 其實佢好多時一開始一個戲已經係話俾你聽，係即係有個說書人嘅咁樣形式去同你講嘅時候，你已經會預咗成個模式係咁樣嘅。咁但係如果你本身成個戲本身唔係咁樣，你行緊一個好自然主義，但係中間突然間有一個咁樣咧，咁樣你就要好小心點樣可以係 說書人都好唔同啦。說書人佢變成咗嗰個媒體啊嘛，即係長期喺個演出同觀眾中間有個媒體，佢係唯一一個會擰出嚟同觀眾講嘢嘅人。佢擰出嚟，我唔會覺得有問題。 係，我嘅阿 Sir 係其實好多時係要講出佢嘅心聲嚟嘅，係即係放佢講心聲嘅。咁而家好多時都唔會用呢個手法㗎啦，即係即係就係除非你一個你特殊，你係想嗰個戲係有咁樣嘅嘢嘅。 上一個做呢樣嘢做得成功嘅就係阿呂琦咯。好，等我過嚟試探下佢先。即係呢啲嘅就係，即係你真係唔可以隨便去做，或者你一做你就係真係要用咗佢或者玩咗佢，令到佢成為咗一個風格一個藝術取向咯。 好啦，咁我哋今日又學到多啲嘢啦，阿 Sir， 咁啊大家寫劇本的話咧，咁就唔好立亂嚟啊！ 小心，小 心，小心啊！慎用，慎用。好啦，咁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下個星期我哋咧就揀咗一套電影咧，諗住同大家一齊講嘅。咁呢套嘅電影咧，有啲特別喎，因為咧佢喺香港係一套電影啫喎。咁原來咧佢喺英國嘅咧，佢唔係一套電影嚟嘅，佢喺電視嘅喎。 冇錯。 咁係咩咧？我哋之前早一排啦，咁都喺我哋嘅一劇之本有講過嘅。係啊，就係 Sherlock。新福爾摩斯啊，咁啊前嗰排啊有一套新嘅電影啦，都唔知叫做續集啊定係特別版？ 特別版嚟嘅應該 係。係啦，咁啊究竟啊呢個戲講咩咧？咁啊又或者我哋睇完之後有啲咩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大家就千祈唔好錯過啦！下一個星期一啊9點到10點嘅一劇之本。好啦，下一集再見，拜拜。Bye. Bye.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